怎样让学生有最好的学习环境，并检视是否有学校要退场或者整合两校为一间学校。至于怎样安排受学校退场影响的教师，他说当局要取舍和平衡。杨润雄出席电台节目时提到，下学年会有多11间学校推行小班教学，但他指出，如果要在长期学位不足的校网推行全面小班教学，可能要扩班或者向其他校网借位。有学生因而要到较远的学校上课，有违就近入学的原则。至于会否调整班师比例，确保教师就业，杨润雄话已经因应教师需求下跌，在大学师资培训学位名额上作调整，但亦要考虑大学发展等不同因素。就内地来港者受歧视问题，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话，平机会已经向政府提出修例方向，包括在种族歧视条例内加入族内歧视行为属于犯法等。他话据他了解，政府正积极考虑，亦有咨询律政司意见，期望在新一届政府上任时可以立法。朱敏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对比五年前平机会曾经提出相关建议，今次平机会提出的建议更广阔。朱敏健话，平机会在修例建议中亦建议赋权给平机会可以就涉及严重公众利益的投诉有调查和搜证能力。他舉例，過去兩年疫情期間曾經出現有投訴指有餐廳貼出告示不招待普通話或者內地人，但由於受屈人沒有出現，平機會最終只能夠提醒或譴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较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Michael。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而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之后提提大家啲重阳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啊和合石直至到下昼嘅5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都系会暂时封闭。咁而喺和合石一带咧，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神奇道迪欣湖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每日请嚟唔同嘉宾同佢哋倾下偈， 五日唔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 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翳焗，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It's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万8千里。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国际时事节目十万八千里啊。本日今日就是同我的拍档谭永辉一起做节目的，不过可惜今日谭永辉身体不适啊，所以就由我陆宇光一个人就是为大家主持十万八千里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都留意身体，注意健康。咁呢个节目咧，我哋嚟紧呢一个小时咧，都会同大家睇睇咧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国际新闻噶。咁先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海地嘅局势先啦。嗱，海地嘅局势咧，近年咧都系备受关注，因为佢哋七月嘅时候咧，佢哋嘅时任总统莫伊兹咧就遭到刺杀。咁而咧八月咧又发生咗7.2级嘅地震，咁所以咧外界都形容咧海地而家个局势咧系持续混乱啊。咁去到最近咧，大家又关注另一个嘅问题啦，就系黑帮绑架嘅问题。最近咧，海地嘅首都太子港咧，就喺星期日就发生咗黑帮嘅绑架案，有17名咧就系嚟自美国基督教人道机构基督教援助部嘅传教士，同埋佢哋嘅家属咧成为咗人质。除咗一名系加拿大嘅公民之外咧，其余全部都系美国公民，当中咧更加有5名儿童添。案发咧就喺当日嘅朝头早啊，咁就嗰批嘅传教士同埋家属就去咗一座嘅孤儿院探访啦。咁佢哋就搭旅游巴翻翻太子港东部嘅地区嘅时候，就俾当地嘅武装黑帮掳走。有人咧就喺案发嘅时候咧就透过通讯软件去求助啦。传出嘅信息咧就话唔知被带去乜嘢嘅地方，希望朋友咧为佢哋祷告。华盛顿邮报就话咧，当地关注绑架案件嘅组织就认为咧，策划呢次绑架案系一个针对宗教组织，以太子港东部为基地嘅武装黑帮，相信咧就同最近咧多宗嘅旅游巴同埋汽车大型绑架有关。咁海地嘅官员就话咧，黑帮就要求支付每人100万美元嘅赎金，即系话计埋咧就系1700万美元啦。去到今个星期四咧，一名自称系策划今次绑架案嘅黑帮领袖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上载短片啊，就话如果唔得唔到呢啲赎金咧，就会杀死呢啲传教士。海地嘅司法部长基特尔咧就话，当地警方谈判专家同埋美国联邦调查局咧，正喺度指示基督教援助部点样同黑帮展开谈判。咁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话咧，留意到相关嘅报道，就话海外美国公民嘅福祉同埋安全系国务院其中一个首要考虑。咁而白宫嘅发言人亦都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同埋美国驻海地大使会全力同当地政府协作。但是就不便提供相关情报和细节给大众了。 咁睇翻而家海地黑帮横行嗰个情况啦，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咧，2021年海地发生嘅绑架案咧系高达800宗噶。咁正正因为咧，头先都讲啦，七月嘅时候时任总统莫伊兹被刺杀啦，海地嘅绑架案件咧就系急升3倍啦。咁而家个状况就系咧，啲市民就唔信任海地警方，甚至系唔愿意合作，亦都令到当地嘅治安问题系恶化。當地咧近日就係發生咗多場嘅示威啦，咁佢哋咧係對於燃油短缺同埋安全問題表達不滿，要求而家嘅總統落台。咁而警方咧就發射催淚氣體去驅散人群。今次嘅綁架案咧，亦都同時引發太子港咧連續4日嘅示威啊。咁海地嘅工會同埋其他組織咧就發起罷工，要求政府拯救被綁架嘅人士，同時咧就抗議治安惡劣，同埋咧係啲黑幫綁架問題咧都非常之嚴重。有啲商店同埋學校咧因為罷工而關閉啦，啲公共服務咧係受阻。咁而當地咧就有群眾咧係堵塞道路、放火同埋向車輛咧係掟石噶。海地国家人权防卫网络的总监就话咧，今次嘅绑架案就反映，无论系边个身处海地乜嘢地方咧，都好似永远都唔安全。 俄罗斯下月起暂停常驻北约代表处嘅工作，亦都关闭北约驻莫斯科办事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系回应北约早前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嘅决定。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шагов со стороны НАТО отсутствуют надлежащ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элементар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 NATO and Russia is now at the lowest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转睇一睇咧，北约同埋俄罗斯之间嘅关系啦。刚才嘅声带咧就听到咧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佢就话咧而家北约同埋俄罗斯嘅关系咧系处于冷战以嚟嘅最低点。咁而北约咧就系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咧？咁啊早前咧北约喺10月6日咧就驱逐咗8名嘅俄罗斯使团成员，就话佢哋系未申报嘅情报人员。咁而俄罗斯咧喺今个礼拜一咧亦都以行动去到回应北约驱逐俄罗斯嘅外交官啊，咁俄罗斯嘅外长拉夫罗夫咧就批评北约咧冇清楚交代驱逐俄方代表嘅原因，就反映北约咧就根本无意与俄罗斯平等对话同埋合作噶。咁而去到星期5咧，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就话会保留同北约有关欧洲安全嘅沟通渠道。咁而咧，北约成员国嘅国防部长咧，星期4咧同意一项嘅主要计划，将会防御俄罗斯对于多个前线咧系发动攻击噶。究竟点样去分析翻啊？而家北约同埋俄罗斯之间嘅关系咧？咁我哋而家嘅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评论员啊，冯志正同我哋倾下。冯志正你好。 早晨 啊！咁先讲下咧，就系关于北约同埋俄罗斯，就系过去一段时间嘅关系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北约咧有驱逐咗俄罗斯嘅使团成员啦。咁而俄罗斯亦都回应咧呢个嘅情况嘅。咁其实睇翻以往咧，就系北约同埋俄罗斯之间个关系系点嘅咧？佢哋系咪互相都有使团嘅成员嘅咧？ 其实我哋可以见到咧，即系北约咧个国家咧呢、这个组织咧，其实自成立以来，即系大概系1949年度咧，就已经系针对住俄罗斯。咁呢个系一个冷战本身嘅 setting 嚟。你谂下，我哋当其时去到1949年啱啱战后嘅欧洲地区咧，当其时突然间有个两大嘅真空咗喺个即系德国嘅地区。咁喺呢个权力真空底下咧，德国附近嘅欧洲资本主义组织咧，其实难以保护自己，尤其是好多细国喺附近。咁而当苏联喺隔离，慢慢有好多新嘅加盟共和国，例如呢个乌克兰等等咧，咁亦都导致到咧，其实欧洲有个威胁。咁你从呢一个背景底下咧，就喺1940年成立咗北大公约国呢个合作嘅组织。咁从呢一个嘅组织嘅背景去睇咧，其实佢系唔应该同俄罗斯有任何合作嘅。但系真正嘅契机咧，就去到即系大概喺呢个冷战结束嘅时候咧，大家就开始倾紧一个和平合作嘅协议啦，甚至乎喺2002年度咧，就要有而家今日呢一个发生问题嘅成因啦，就系北约 蘇聯嘅俄羅斯嘅一個咁樣嘅互相代表嘅大使團。咁就係從呢個大使團有個定期嘅外訪之下咧，就係、是、做到一個即係感覺上嘅冷戰已經結束咗，大家就有一個和平嘅合作嘅開始討論嘅框架咧，就擺咗出嚟。但正正就係呢個框架咧，亦都發揮咗佢嘅緩衝作用。就係、是、假如北約同埋俄羅斯喺今時今日仲有任何嘅大嘅衝突啊、不滿啊或者誤解嘅時候咧，都會係由呢一個代表團咧，先係去溝通討論，甚至乎要驅逐咧，都係驅逐咗呢一個代表團先嘅。咁所以今次北約入面咧，就見到咦，代表團入面有八個，好似個工作內容同佢個大使內容咧係有不符喎，好似疑似做一啲間諜工作。咁北約咧就喺即係月前早呢個月咧就驅逐咗八名，咁俄羅斯咧就另外再驅逐埋其他北約嘅代表，咁就會發生咗今日呢件事啦。 咁點樣理解而家兩方嘅動作呢？先係呢個北約呢就驅逐俄羅斯使團成員啦，而俄羅斯下個月開始呢都會暫停常駐北約代表處嘅工作。咁點樣理解呢一輪嘅導火線喺邊度？咁同埋即係嗰個意義喺邊度呢？ 其實最主要的導火線就是去要數回2014年和在今年的克里米亞的事件底下我們會出現到個結果的。自從當這個俄羅斯去在克里米亞駐軍的時候，就已經大家已經覺得我們這個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等等的問題再度受到關注，而且俄羅斯那種的對於克里米亞那個主權的承認或者需要的它的動機其實非常之重嘅，咁所以北約其實應該值得去關注。咁但係2021年4月嘅時候咧，俄羅斯繼續派更多嘅軍隊擺出落去呢一個嘅克里米亞地區度，喺個邊界烏克蘭地區嗰度派嘅軍隊，除咗有10万人之多之外咧，亦都被影到咧，其實佢有好多新式嘅軍備同埋武器。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北約就不得不再一次去了解究竟自己自身嗰個關係啦。我哋正如之前所講啦，北約本身係一個冷戰產物嚟嘅。冷戰之後咧 ，suppose 咧佢應該係要有一個新嘅角色、新嘅定位，可能佢會插入一個中東嘅問題、中東嘅議程，所以喺阿富汗戰爭佢有參與啦。甚至乎佢可能而家之前都有講過，會唔會關注多少少東亞地區啊？因為東亞地區例如中國等等嘅對於歐洲嚟講咧，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不可忽視。咁但係自從喺今年四月嗰次嘅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之後咧，大家就會見到俄羅斯嘅軍力咧，唔係想象中咁細嘅。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新式嘅軍備，現時北約究竟能唔能夠防衛到咧，都係一個問題。所以其實今次點解北約再一次將俄羅斯議題炒翻起出嚟咧？唔單止係因為使團入邊有啲懷疑間諜嘅換毒，更重要嘅就係究竟俄羅斯喺北約呢一個問題上面，佢屬於主要敵人定係次要敵人咧？其實都要重新被 address。咁所以今次北約個就撐翻出嚟同佢講話，其實俄羅斯都係我哋一直關注嘅對象，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敵人。咁先至又達出呢個咁樣嘅效果咯。 嗯，點樣睇而家烏克蘭同埋北約之間嘅關係咧？咁跟住都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去到即係譬如美國嘅國防部長奧斯丁亦都講過話咧，就係烏克蘭咧係有權決定外交政策啦。咁而俄羅斯就無權否決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啊。咁其實咧就而家北約同埋俄羅斯嘅關係點咧？會唔會話都係有一個防衛嘅一個協助嘅作用喺度嘅咧？ 其實北約自佢一成立以來咧，其實就不能夠逃避俄羅斯呢一個咁樣嘅歷史問題噶啦。因為即係始終大家一開始成立嘅時候諗住對抗蘇聯，然後蘇聯解體之後就有個俄羅斯喺度。始終歐洲最大最近嘅軍事威脅嘅鄰國咧，就真係唔係即係中東啊、恐怖主義組織喺中東嘅地方，又或者中國啊等等嗰啲，其實就真係喺俄羅斯。咁所以其實俄羅斯嘅關係係不能夠去即係緩和嘅，唯一緩和嘅方法咧就係靠我哋之前係見到喺呢個當東西德合併咗之後，然後我哋見到有啲和平嘅計劃啦，去到02年呢一個咁樣嘅北約俄羅斯嘅大使團啦，先至係一啲比較即係叫做對口窗口解決誤解嘅一啲方法嚟。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如果我哋見到烏克蘭呢個問題，咁烏克蘭以前咧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嘅北約同埋俄羅斯中間嘅緩衝區，即係要打仗就未必打到歐洲先，咁打就打咗烏克蘭先。 咁但係呢一個咧緩衝區嘅角色咧，其實睇起上嚟就已經受到佢嗰個攻擊啦。即係你見到，咦，原來烏克蘭都係喺幾年之前咧就即係俄羅斯係喺克里米亞有軍事行動。咁所以大家就真係要考慮一下，尤其是要考慮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當烏克蘭進入咗北約嘅時候咧，對於北約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尷尬嚟，因為已經冇咗個軍事緩衝區。過往北約的條件就是如果其中一個國家領土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北約的成員國必須作出反擊或者回應。以前烏克蘭不是一個北約成員，他被攻擊的時候大家政治上還有些考慮，但是如果烏克蘭整體要加入的時候，克里米亞就成為了一個導火線了。所以對於烏克蘭究竟加入還是不加入，雖然美國說又說到這個是他的主權問題， suppose 都是的，因為烏克蘭的外交政策應該由烏克蘭自己決定，但對於北約來說呢，其實它都有另一番的考慮。更重要就是我們一見到整個北約的問題情況底下，美國開始想退場，尤其是上屆特朗普政府都提出原來北約都花很多錢的。咁究竟現時嘅歐洲團伙究竟能夠 support 到咁大嘅軍事能量呢，都係一個即係成嘅問題嚟㗎。 好，頭先都講埋呢，就係北約成員國嘅國防部長呢就同意一個計劃呢，係防禦俄羅斯對多個前線發動攻擊呀。咁你點樣睇今次北約最新定嘅一個防禦計劃呢？咁 這個所謂的多個地點作出攻擊呢，正正就是在這個烏克蘭在這個2021年4月的時候，見到俄羅斯在東部集結的時候呢，他用到的軍隊不單止人數之多，即是10萬個人的軍隊駐扎在這個烏克蘭邊境，其實對於歐洲來說呢，其實都幾大威脅的。大家要明白呢，歐洲最主要最先進的國家呢並非在東歐地區，其實在中歐至西歐地區，咁要臨急搵咁多軍隊過去東部駐扎呢，其實都有啲距離。但係相反呢，俄羅斯呢其實要結集軍隊呢，相對地個速度就快好多，所以十萬人已經係個威脅。第二呢，就開始見到啲新式嘅軍備，包括係一啲自動化嘅軍備等等。咁所以其實大家已經要去再一次評估這個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所以為什麼今次說不是要俄羅斯的威脅要受到關注，而是多個地點的打擊受到關注呢，就是大家發覺原來它不只是可以在烏克蘭接受有軍隊，它可以在幾個地方有軍隊，都是有它的戰力在這裡。既然它有它的戰力在這裡，NATO 成立的原意就是要平衡這些戰力，所以他們才有那個反應，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再一次的評估，究竟現在北約有沒有能力可以對抗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同時的一些這樣的軍事威脅，那就有這樣的情況出來咯。 好，唔該曬馮志正，多謝你啊。 系， 多谢晒冯志正为我哋分析咗咧，系今次北约同埋俄罗斯之间嘅一啲摩擦啦。咁讲开北约嘅新闻咧，都要讲讲今个礼拜嘅一啲北约嘅睇法，就系、是、北约秘书长咧斯托尔滕贝格就接受咗《金融时报》访问。咁佢就话咧，系对抗中国崛起嘅安全威胁，将会系北约未来战略概念嘅重要一环。佢亦都提到咧，北约出年夏季咧就会喺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会针对中国的影响力而作出新战略构想，勾勒出未来十年的目标。中国方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回应说，希望北约就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去到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多做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事。好啦，仲有即係第一節嘅最後少少時間咧，同大家關注一下緬甸嘅情況啦。因為緬甸咧就係軍人政府今個禮拜初咧就宣布，趁住10月18號佛教點燈節咧就進行特赦，釋放5000多名囚犯啊。咁有好多嘅囚犯嘅家屬啦嚇，咁啊湧到去監獄外面咧就等待團聚嗰一刻。咁一啲媒體就報道咧，釋放嘅人數確實數字咧其實係無法鑑定啊，有好多重獲自由嘅人士就话，离开监狱之前就签署保证不再重犯嘅文件。根据一啲嘅人权团体所讲啦，喺特赦之后咧，军政府又再重新拘捕多超过100名反对政变嘅示威者。上个礼拜咧，东盟就系举行咗外长紧急会议，发表咗罕见嘅声明，就决定咧唔邀请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啊，咁就系出席10月26至28号嘅东盟峰会。 理由是呢他并未履行承诺去到寻求化解缅甸的危机。而东盟呢就改为邀请缅甸一位非政治人物去到出席这个的东盟会议。缅甸的外交部呢就对于这个决定呢表示是极度失望和强烈反对。就批评这个决定呢就在未得到共识之下作出，是违背了东盟的宗旨。咁啊，睇翻缅甸嘅背景啦，咁啊，头先都讲啦，而家系一个军人政府所管治啦，咁啊，早前系发生咗政变嘅，缅甸咧系二月发生咗军事政变啦，咁其实民间咧都陆续咧系有抵抗，咁根据人权团体援助政治犯嘅协会就讲咧，超过1100人喺镇压之中死亡，咁超过8000人被捕，咁啊，当中咧系包括记者添噶，咁而当局咧就曾经喺六月咧释放过2000名反对政变的示威者，今次又再释放多大约是5000名的示威者。好了，在这个第一节的108000里就暂时讲到这里了。我们转头回来会有第二节的108000里，更加会有多的国际新闻，包括一些气候的消息，还有就是北韩以及是国务院这个美国国务卿前国务卿逝世的消息，都会跟大家去报道的。我们108000里是一个国际新闻节目，这个小时里面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国际新闻，也都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小时，希望大家游遍耳朵游遍这个108000里。好了，我们听一节的11:30新闻，转头回来会有第二节的108000里，请大家不要走开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电台节目时提到，政府内部有讨论教师是否需要宣誓和宣誓形式。他在节目后表示，国安法下对公职人员的宣誓要求涵盖范围、宣誓形式等，需要由政府整体考虑，暂时未能公布详细做法，但如果法例有要求，当局就会尽快去做。另外，教育局要求中小学明年元旦日起上课日和特别日子要在校内升挂国旗。杨润雄在节目中表示，目前有7间津贴学校未能安排每日升挂国旗，其中2间在过年后可以解决，另外5间可能需要购置流动式旗杆。他说法例精神是希望学生学会尊重国旗国徽，学校的仪式会尽量做到合乎标准，过程有少少出错不完美亦可接受。政府宣布下个月1号起再有1间酒店用作外佣检疫设施，新增的是青衣华日酒店，提供500个房间，外佣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9:30起在华日酒店的网上预约系统预约房间，每晚650元，包括膳食和所有费用。收到预约之后，酒店会逐一和订房人士确认预约和安排办理相关手续，酒店亦会要求订房人士提供外佣的护照副本、有效的工作签证和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核实外佣身份。酒店发出订房确认通知书之后就完成预约程序。今次是繼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和荃灣思麗酒店以外新增的指定外佣檢疫設施。政府發言人說，會在考慮環球和本地疫情之後檢視可否進一步增加指定檢疫設施的數目。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北京閉幕，央視新聞報導會議表決通過家庭教育促進法，法律明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負責實施家庭教育，國家和社會就為家庭教育提供指導、支持和服務，而為呼籲內地雙減政策 法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強監管，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同埋校外培訓負擔，又要求父母或監護人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學習、休息、娛樂同體育鍛鍊時間，避免加重佢哋嘅學習負擔同埋沉迷網絡。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說，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官員日前所謂中國濫用聯大第27585號決議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活動之外的有關言論，是罔顧事實、混淆視聽，本質就是要在國際上製造一中一台，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是對中方嚴重的政治挑釁，亦是對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的惡意歪曲。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發言人批評美方一邊口口聲聲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一邊不斷變換手法提升美台關係，助台拓展國際空間，為台獨勢力撐腰打氣，充分暴露美方以華是以台制華的冷戰思維和險惡圖謀。發言人又說，中方敦促美方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较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开始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同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纪元。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龙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水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曼谷窝路。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屯门争咀直至到下午的7点，介乎涌浪路至到争咀灵灰安置所通道之间的一段黏弯路都是会暂时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抢华庭去西贡，昂泉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嘅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 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CEO 是一只马来的，你要有练马师、马主、马会管理层，有马迷等等，先可以俾啲马跑得好。咁同埋要培养啲新马。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十万八千里，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十万八千里，咁继续有咧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嘅。咁睇翻咧就系最近一啲嘅关于气候方面嘅新闻啦。咁睇翻咧就系第26届嘅联合国气候大会，即系我哋叫做 COP26 咧，就将会喺下个月嘅1号至12号喺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今次咧就系巴黎气候协定咧6年前达成之后第一次评估减排进展嘅大会，将会讨论翻各国嘅减排目标系咪需要调整啊？不过咧就各国嘅出席情况咧就令人忧虑啦。首先咧就系20个太平洋岛国之中，有7个已经表明咧政府高层唔会出席，因为佢哋国内嘅疫情平稳，大多系处于封关嘅状态。咁如果官员出国咧系参加大会嘅话咧，就要花1个月的时间去到检疫隔离。除此之外，机票价格也都是提升，加上苏格兰的酒店住宿昂贵，在这个巴黎气候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期间住宿都昂贵，也都令到贫穷的国家难以派人亲身参与。但偏偏这些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受这个气候危机影响的地方，外界就担心咧，佢哋嘅意见咧就未能够喺大会里面反映。咁而以往嘅气候峰会之中咧，太平洋国家发挥都几大嘅影响力噶，都非常之踊跃咁呼吁气候变化咧系需要大家采取行动。咁至于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国俄罗斯咧，就虽然会派代表参与呢个嘅气候大会，咁但系咧总统普京考虑到国内嘅疫情加剧咧，就唔会亲身出席。至于澳洲咧，澳洲总理莫里森上个月讲过就未必会出席，咁但系喺面对多方施压之后咧，最终都系决定参加。澳洲咧就系全球第二大嘅煤炭出口国，但系咧莫里森政府咧就曾经话会喺2030年之后继续开采、出口同埋使用煤炭，呢个立场咧就违背咗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嘅努力啦。咁而民意调查就显示咧，就算成本好高咧，绝大多数嘅澳洲人咧，亦都希望系采取气候行动啊！咁希望政府去到停止批准新嘅煤矿，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在内嘅几个州咧，已经承诺达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啦。咁而民间压力嘅团体咧，系碍于隔离成本咧，都比较难咧去参与今次嘅峰会。有啲气候关注团体嘅领袖就话咧，以前佢哋会将峰会会议结果分拆做咧容易消化嘅内容，咁啊以便翻去国家之后咧可以持续向政府施压啊。咁但系佢哋就预计咧，今届出席嘅太平洋岛国嘅民间代表咧，会比以往减少超过一半噶。根据有啲传媒引述一啲外事中文件披露，多个国家早前就对联合国一份嘅气候报告提出嘅修订，包括澳洲一名官员就拒绝接受必须关闭燃煤发电厂嘅言论。咁而巴西同埋阿根廷就强烈反对报告草稿，就话系减少肉类食品消费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嘅必要一环。咁佢哋系表示强烈反对。咁今次外事嘅文件亦都显示咧，各国喺减碳嘅目标上面咧，可能比较难咧系取得共识啦。咁究竟今次嘅气候峰会能够达到几多成果咧？ 好啦，讲咗好耐呢个嘅联合国气候峰会啦，咁究竟其实个来龙去脉系点呢？点解今次呢个嘅气候峰会系咁重要呢？咁我哋同事咧朱令君咧就系为大家准备咗一个环节，介绍下呢个联合国气候峰会嘅一啲历史背景。 1992年。多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是全球第一份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国际公约，希望阻止人类行为继续危害气候系统。公约在1994年正式生效。缔约方会议 COP 是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份签署国家的领导人每年都会开会商讨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同时评估各国采取行动的成效。这个会议又叫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一届大会199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时至今日，公约已经有197个缔约方，涵盖已发展和发展中的国家，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亦都是其中一员。公约的核心原则是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发展国家需要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亦都要提供金钱和技术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公约亦都提到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个别的需要，尤其是对于深受气候变化祸害的国家，不应该给予不成比例的负担。即使有这一条国际公约，但是要令所有国家就减排目标达成共识仍然很困难。由第一届至今的每一次大会其实都是各国协商的过程，争议点包括怎样界定已发展国家和各自的减排目标。 COP 峰会曾经达成一些历史性的协议，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第26届大会原本上年召开，但是因应新冠疫情推迟到今年11月1日至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唔该晒同事朱令君的一个环节咧，为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呢个联合国气候峰会嘅一啲背景啦。咁如果将来都有机会嘅咧，我哋都会继续为大家关注住咧呢个嘅气候峰会嘅发展嘅。咁呢个时候咧都关注一下北韩嘅问题啦。嗱，北韩咧就喺今个星期二咧就试射新型嘅迷你潜射弹道导弹啊。咁北韩嘅国防科学院就话咧，5年前北韩成功发射第一枚嘅呢个潜射战略弹道导弹嘅824英雄战舰吓，咁而今次嘅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咧，就采用咗侧面机动同埋滑翔跳跃机动等等多个嘅升级技术，将会提升国防技术同埋改进海军水底作战能力噶。南韩方面啦，南韩嘅联合参谋本部就话，星期二上昼嘅10:17左右咧，就捕捉到北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咗一枚嘅弹道导弹，射高咧就系60公里，飞行距离咧就590公里，射程咧比之前北韩发射嘅潜射弹道导弹咧系短啲嘅。南韩的国防部长徐旭就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就说，北韩日前试射的导弹就尚处于初级的阶段，认为南韩是有能力拦截的。美国方面，他们的白宫发言人就说，有迫切需要和平壤政府重启实质对话和外交工作，敦促北韩就不要再挑衅，又强调会维持对日本和南韩的防卫承诺。美国国务院就谴责北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批评就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就呼吁其他联合国成员履行制裁北韩决议案的责任，阻止平壤拿到资金和技术，以免发展大杀伤力武器和弹道导弹。北韩的官方朝中社就引述北韩外务省的发言人就说，弹道导弹试射的目的就是自卫，就并非针对美国，但是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是反应过度，又批评美国在导弹发展上面持有双重标准，令人怀疑是对方所指对北韩无敌意的讲法。 睇翻咧，九月以嚟咧，北韓已經先後五次試射導彈，包括長程巡航導彈、鐵路機動導彈同埋高超音速導彈等等。美國啦、南韓同埋日本咧係應對北韓問題嘅代表，下個禮拜初咧就將會喺首爾進行閉門會議嘅。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三十二， 盛事名称： 2021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 日期 10月22至29日， 举行地点： 陕西。 2019年港队第十届残运会获六金、八银、十二铜佳绩，大部分奖牌都系嚟自游泳。究竟系今届嘅残运会，港队又可唔可以再创佳绩啊？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2021残运会直击。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哇，瑞文成副武装，你又唔听我讲，一个人走去行山啊？ 唔系啊，世杰，今次我唔系一个人行啊，我仲揾埋我两个仔一齐，三个人行，准备充足咧。 真系俾你激死啊！咁咪仲危险。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山影安全嘅经典案例，睇下你仲敢唔敢乱咁行山啊？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点样测量地震。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根廷。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Otto 同大家分享佢之前第一次踏足南美洲嘅所见所闻。 而 Otto 最中意嘅国家就系阿根廷啦。 佢分享到过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仲有去到一个小镇行山，同埋遇到友善家庭邀请佢喺嗰度留宿啊！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十万八千里。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9，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十万八千里》嘅。咁而家仲想同大家讲讲咧，关于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逝世嘅消息啦。咁啊，鲍威尔嘅屋企人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发表声明，就宣布鲍威尔因为新冠并发症而逝世，享年84岁。睇翻鲍威尔咧，佢2001年开始咧就喺小布殊政府就成为美国第一位嘅非裔国务卿。咁佢最为人记得，亦都系备受争议嘅事件咧，就系佢喺2003年喺联合国发言，就话咧伊拉克嘅萨达姆政府可能持有大杀伤力武器，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咧嚟到铺路。不过咧之后嘅调查就证明美方嘅情报评估咧系严重出错，咁都引起咗大家嘅争议。同埋关注，嗱，鲍威尔嘅追思会咧就将会喺11月5日喺首都华盛顿嗰度举行噶。咁睇翻咧就系一啲嘅政界嘅反应啦。现任嘅美国总统拜登咧形容鲍威尔系亲爱嘅朋友，赞扬佢体现咗身为战士同埋外交官嘅最高理想。而前总统小布殊咧亦都系向鲍威尔表达敬意，赞佢系一名伟大嘅公职人员。嗱，睇翻鲍威尔嘅生平啦吓，咁啊，其实都有啲传媒形容咧，鲍威尔系一个典型嘅美国成功故事。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出身于一个牙买加移民嘅后代啦，但系咧佢就成为第一位攀上美国军事同埋外交系统顶峰嘅黑人啊！嗱，佢就1937年出世嘅，咁佢毕业之后咧就喺陆军服役咗35年，咁就亦都曾经喺年轻嘅时候咧两次去过越南作战而得到嘉奖。喺冷战嘅末期咧，佢就担任咗列根总统嘅国家安全顾问，咁嗰时咧就做咗一啲关于军备条约嘅谈判啦，同埋同当时嘅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咧去到合作嘅。1989年咧，佢系以52岁之年龄咧，成为最年轻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系帮老布殊总统啊，直到咧1993年咧先至退伍。鲍威尔咧1989年入侵巴拿马，同埋咧1991年波斯湾战争嘅策划者嚟嘅。咁当时佢嘅政策咧就被称为鲍威尔主义啊，咩意思咧？即系话佢认为咧，如果仲有外交政治手段可以用咧，就唔应该咧轻易诉诸军事力量。而如果美国真系要采取武装行动嘅话咧，就应该倾巢而出，先发制人，将呢个美军人员嘅伤亡咧减至最低，仲要确保咧呢个军事行動 行動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其實都是通通的這些的理念呢，都是吸收了一些越戰的經驗。而正因為鮑威爾的這些理念呢，令到他的民望聲望都提高了。不過呢，他就曾經都講過，他在回憶錄裡面講過，都有想過選總統，不過呢後來都覺得呢競選公職是不適合他。剛才都讲啦 ,2001 年呢就佢做咗小布殊总统嘅国务卿啦，咁之后呢 ,911 事件之后呢，美国就係攻打伊拉克啦。咁当时呢美国嘅重要证据就係话呢，係话呢个伊拉克嘅萨达姆总统係拥有大杀伤力嘅武器啦。咁鲍威尔呢最终呢就係都支持小布殊出兵嘅决定。佢并且呢就喺联合国呢嗰时係发言嘅时候呢，係拎起一个细细嘅樽仔，里面有啲白色粉末，就话呢伊拉克是有大殺傷力武器。但之後兩年之後呢，這個美國的政府報告就說其實伊拉克就根本就沒有相關的武器，說這個是情報系統的評估嚴重出錯。鮑威爾在2004年就辭職，他亦都之後承認當年在聯合國的發言是他一生的污點來的。讲完呢位前国务卿的一生之后呢，我们都听听嚟緊呢个嘅环节人民足印啦。我们喺身在加州西岸嘅朋友呢，严剑容呢会同我们讲下呢，就有近排呢有三藩市嘅一啲华裔家长係发起罢免三名教育委员。究竟咩事呢？一起听佢讲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三藩市羅湖高中是全美其中一间顶尖的公立高中，这间精英学校一向以成绩录取学生，和市内其他公立高中的派位制度不同。羅湖高中过半学生是华裔，非洲裔学生少过 2%， 拉美裔学生就只有大概 12%。 今年2月，正当三藩市联合校区的学生仍然在家上网课的时候，校区的教育委员会无视大批华裔家长的反对，只是用了短短几日的时间就表决通过结束这间学校以成绩收生的制度，改为和其他高中一样采取抽签派位。导火线是羅湖高中的网上论坛出现种族歧视的言论。支持改变收生制度的教育委员认为急切需要改变这间学校的族裔比例，要达至种族多元化。教委会这个决定激怒很多华裔家长，当时就酝酿要罢免投赞成票的其中三名教委。其后当中一名非洲裔教委更加被人揭发他曾经发表歧视华人的言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教委会其后表决通过将40多间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公立学校改名，目的是要去除涉及奴隶制度、种族主义等等的名。反对改名的校友和家长批评学校改名将会抹杀历史，研究改名的过程亦都草率，没有咨询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研究小组有时候都搞不清状况。例如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姓氏都是罗斯福，那罗斯福初中究竟是以哪一个历史人物命名呢？研究小组不知道。而且校区正面临几千万美元的财赤，没有理由还要至少花过百万美元去改名。其实家长最不满的是，在疫情下学校仍然关闭之际，教委不是为学生着想尽快恢复面授课，而是竟然花精力和时间去讨论学校改名的问题。但是支持的教委就认为改名和重开学校一样那么重要。这个改名的决定沦为全国的笑柄，虽然因为面对法律诉讼，教委会最终决定撤销这个改名决定，但三藩市的华裔家长联同其他家长正式发起罢免三名教育委员的行动。积极参与的华裔家长在三藩市各区的街头收集市民签名，要罢免每一名教委需要至少51000个有效的三藩市选民签名。结果他们总共收集到近240000个签名，罢免选举将在明年2月15日举行。 唔该晒严剑容啊！咁我哋喺节目嘅尾声咧，又听听呢位英国歌手嘅作品啦。咁近排佢复出咗之后咧，都系哇翻上一啲榜首嘅位置噃。 They say that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be home. Hello from the outside. At least I can see that I'm trying to tell. 呢位歌手咧就系英国歌手 Adele 啦，咁近排佢嘅新歌咧系 Easy on Me 咧，咁就系英国咧系录得咗2400万嘅流量啦，咁同埋咧就系23000几次嘅下载啊，系2017年之后咧一个纪录嚟噶，咁而咧佢即将咧亦都会喺下个月咧就系发表佢第四张嘅大碟30啊，咁佢喺接受一个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咧，咁系点解会有呢只嘅大碟嘅概念咧？就因为都想话俾佢。一个8岁大嘅仔咧，就听咧就系点解佢同呢位儿子嘅爸爸咧系离咗婚啊？咁所以咧就系其中一首 Easy on Me 咧，呢首系最新嘅大作咧，亦都系讲到一啲系佢一啲嘅心情噶。咁啊，新歌未听到住啦，不过咧而家就送上系佢之前嘅一首大热作品啊，系 Hello， 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拜拜。